欢迎到我他周报伟杰德。 哦，每日。 今日2024年3月12日星期二。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就迟咗一日，因为有几多嘢发生呢个礼拜，哇，风起云涌就系去到一个。 咁啊，你去咗睇 show 啊嘛？ 咁呢个又唔讲啦，我私人嘅嘢就有好有唔好啦。总括嚟讲好嘅， 我哋解释下点解我哋要星期二录噶嘛？ 系啊，咁我就迟，因为我琴日仲喺日本，咁我费事喺酒店录啦。 啱啱新鲜落飞机啫，咁啊。 咁关于 今个礼拜最大新闻啊，今个礼拜最大新闻啦。 应该今个礼拜咧最大新闻就奥斯卡嘅，但系好啦，一单就冚晒所有新闻，咁就了山明就去世，享年68岁，咁咧。佢话脑下肿瘤，即系简单就系个脑撞亲之后咧，有淤积喺个脑上面。 唔100% 嘅，不过嗱，应该咁讲，佢嗰个叫急性硬膜下血肿，咁讲嘅系讲紧系你个头壳同你个脑之间嗰度有血块。咁啊，原因啊，的确其中一个最大可能性就系撞亲个头。咁你知老人家啦，有时唔小心平衡唔好掼低咗，咁啱撞到个头。真系有咁样一个机会嘅啫。咁另一个可能性咧，就系脑内出血。不过如果通常如果你脑内出血咗，就会叫佢中风嘅比较多嘅，唔一定啊。 因为据说就好似话，其实依单消息有流传嘅话，其实系做手术失败嘅，即系已经即入做手术噶啦，都系唔得。 吓咁嘅情况啊，你入边有个血块，最简单嘅方法就最紧系好直觉地钻个窿落去，引流翻嗰啲血出嚟。咁冇咗个血嘅压迫之后就可能会冇事，咁但呢啲嘢都系听天命嘅啫，咁啊，因为刘新明佢68岁唔算真系好老嘅，而漫画家嚟讲就可能比较偏老，你知漫画家向来短命噶啦， 但系68岁其实算后生噶啦， 啊， 同埋佢讲真，佢呢廿年嚟都冇乜点画漫画啦。除咗 Sandman 之外， 但系佢有相当长嘅时间系做少少龙珠嘅原作，甚至今次个新动画话明系佢会有份噶嘛，但系冇，而家就冇啦。 简单讲就系依几日咁样讲下啦，就系龙珠叫漫，佢自己话漫画结束之后咧，佢又画嗰啲单元嘅，即系单元短篇画过嘅。咁其他工作包括咗DQ 系列嘅人设啦，继续系佢，因为怪物设定都系佢做嘅。咁咧就继续帮漫画嘅龙珠超就做剧本原案，即系佢度古仔，佢 up 个古仔出嚟，跟住封太郎去画，再加埋而家新辑龙珠嘅古仔，又系佢原案嘅。 即系其实佢喺龙珠相关嘅创作咧，较近年啦，应该大概系10年8载左右啦，系比较会多翻少少佢嘅创作。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好耐之前咧剧场版嗰阵时啊，讲过好最卖得个几套剧场版啦，其实系冇廖三明粉做嘢嘅。即系嗰阵时嗰段有段好有段时间咧，剧场版完全唔关廖三明事啊嘛。咁后尾好似系菲利复活，唔肯定系咪 exactly 嗰一部啦。 F 开始系啦，龙珠龙由 F 复活开始，阿廖三明开始得闲去搞翻龙珠嘅嗰啲古仔大纲，咁就佢执嘅。 系咪因为纯粹得闲？因为近几年都唔系佢嗰阵时都唔系好忙嘅，主要应该系佢之前冇插手，可能系出版社自佢边自己搞掂晒，亦都可能系佢根本就唔想搞，又或者系佢想搞但系受到阻滞之类。 咁就依单嘢就全世界就好听啲就悼念，唔好听抽水啦。全世界各政府啊， 有啲人就咁样讲嘅，就话你又唔系对佢咁熟，做乜讲到自己好熟咁？ 政府最兴 啊！你唔系好熟啫，即系我唔理解嗰啲人啊，系要冲出嚟去立意义为高定乜嘢？喂，你唔系好熟噶咋？你同阿廖三明唔系好熟，当然佢唔识我啦。喂，大佬，我哋童年嚟噶，我哋成个童年就系廖三明嘅，最主要系前期少少就系《埃及博士》，后期少少就系《龙珠》。基本上我哋嘅童年甚至青少年都系同我哋长大，凭乜嘢认为我哋冇资格去话佢？有啲人咧，即系冇错。如果有啲冇咁出名，或者唔系真系你童年，或者系《龙珠》唔系你童年嘅都好咯，你系可以讲嗰种人嘅。但系你点？有啲人就系行出嚟就地图炮扫晒全世界。我承认我系俾个地图炮扫嘅扫中，所以好捻唔爽。但我真系讲，大佬，即系冇错，佢嚟我嗰、那个年代已经讲紧系20年以上嘅时代，但系都毕竟系我哋架构成最重要嘅时期，就系睇龙珠大噶嘛。 唔系，我觉得冇所谓啦，就系、是。抽水好，导演好，我觉得冇所谓嘅。呢、這个时候讲嘢就系随你中意啦。总之呢个时候，我又 系啊，就系、是、有啲人就要走出嚟，佢叫理论上你可以话佢反抽水，但系我觉得，喂，系你确定咗大家都系抽水先讲，大佬，有好多人系真心系回忆翻佢嘅童年，系你可以话你其实你唔系真系咁为阿廖山明大师伤心，可能系嘅，大部分人都未必真系嘅、嗯，但系借呢个机会去怀缅下自己过去童年或者系一部经典作品，有乜问题先？ 我冇所谓嘅，真系。 即系 同埋廖三明，即系廖三明，如果要讲个功过，即系哇！呢两个礼拜，我喺日本电视系一路睇住睇住睇住。 喂，你话你睇到厌，咁我仲可以理解嘅，因为 系真系都厌啊！因为我揿任何一个台都见到。 冇办法啦，呢个即系讲紧系全世界陷世界真正意义上嘅陷世啦。难听讲句，而家系呢个地球上面咧，你话啲咩美国总统啊、习近平啊，乜几乎都好啦。你系揾唔到一个现在活着嘅人，如果佢钉个仓嘅话，系有咁大程度嘅全世界咁大程度嘅共鸣噶。所以说我暂时谂唔到啦。 唔系，我要即系如果，因为如果讲我对廖三明嘅佢系人类，佢系一般人学到嘅一般人学得到嘅漫画大师咯。因为有啲漫画大师佢嘅技系你学唔到嘅。但廖三明基本上佢唔计佢嘅 design 啊，佢 design 其实系所谓天才，但系佢嘅剧本佢嗰啲古仔设计同分镜咧学得到嘅。一般人是学得到的，但是好关键就是你附近啊永夜湖那些你学不到的，你一学出哪些的，但他都学得到的，你学了之后肯定会好的。他是那种就是一般人即是一般凡夫俗子的漫画家想学做一个范本的话，跟廖三明跟廖三明安全很多的。 啱啱讲为什么说是全世界呢，因为呢在世界的渗透性来讲，日本漫画是无人出其右的。当然你可以话《龙珠》其实系一套好肤浅嘅战斗漫画，我唔否认佢入边除咗某啲巧思之外，其实绝大部分都系打打打打打，尤其是菲律宾打后。讲佢动画另一回事。 咁入边咁出版社问题要系咁你流条咁佢流行啊嘛嗰时。 我当年咪讲紧咯，喺菲律宾打后都系噶啦。阿廖三明基本上净系负咗个故事大纲，一话十六页打十五页嘅，你有咩故事大纲可言啫？画几个头，画分镜稿，跟住就走人嘅啦，剩低全部交俾助手噶啦。当然你可以话，因为其实呢啲剩翻嗰啲真系手把眼嘅功夫嚟嘅，只要分镜搞掂咗之后，基本上剩翻嗰啲真系。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已经系可以画龙珠画到好似样噶啦，即系净系个样我画到好似啊。 嗱，龙珠佢龙珠其实我觉得佢如果讲 design 嚟讲，佢最真系佢睇咗个 design 系佢嗰种有少少万国共通咯。鬼佬又亚洲人又得，日本人又得，嗰种万国通嗰种 design 咯。 你喺日本咧，你可能都仲会觉得龙珠退流行啦，啲咩年代？虽然而家仲播紧啦吓，但系我要话你睇鬼佬世界咧，完全不是这样回事。喺鬼佬世界入边咧，龙珠就系日本漫画嘅代表，而至今依然系，哪怕后边嗰啲咩 One Piece 啊、胡人啊嗰啲，全部都做唔到个程度，即系。尤其是南美真系几意外嘅。其实我第一次知，虽然唔系而家呢次第一次知嘅，喺南美咧系龙珠系好流行噶， 疯狂噶。 据传啫，我真系唔可以证实。这个墨西哥就话，即系为咗纪念廖三明过身，我哋停止一切嘅非法械斗。 唔出奇啊！ 嗰阵时好似喺南美，我唔知边个国家，唔系墨西哥。 龙珠超，唔知喺南美边个国家开个球场里面，成班人一齐睇龙珠超嗰个结局啊嘛！黐线又到。 系啊，相对其他任何一切我哋认知中嘅 A C G 作品，系冇一套有龙珠去到呢个高度，即系个普及嘅程度啊！所以你话全世界嘅人都为佢而默哀，话什么身份呢啲？真系唔出奇噶，因为真系好多人睇噶呢套嘢，即系你系冇错，佢嘅销售记录系比 One Piece 过咗嘅。但系你要明白两样嘢，第一先，日本以外国家好多都系睇老番，唔系喺个统计入边。我记得健力士系净系计公式部分噶啫嘛，啲非公式嘅佢计唔到噶嘛。啱啱讲南美啊嗰啲好多都系，其实都系睇老番嘅。固然系佢哋收入问题啦，但系亦都系关嗰边有冇代理，我都唔系好清楚。老老实实，你话英国有，法国欧洲都有啦，基本上就系南美嗰边可能有咯，我唔清楚。所以会变成佢嘅影响力好大，但系佢受制冇 One Piece 咁高。我先要搏翻某条口仔先啦。佢就呢啲销售数都唔够 One Piece 嚟，乜乜七七，我唔知点解要咁一比啊。佢嘅销售数点解冇咁高？纯粹因为佢年代比较早啊。其实主要系嗰个年代冇咁多全球销售啊，正版意识都冇咁强啊。唔知大家睇啊，我第一次睇龙珠嗰个就系老翻嚟嘅。我谂其实应该都系噶啦， 一定系噶啦。 唔系后生啲可以系啦，文泉好早出嘅。 我年代肯定系，我年代系台湾前版权年代啲嘢嘅，四年快报嗰年代嘅。 诶，后生少少啦，有机会你第一次睇已经系正版噶啦。文泉第一批嘅漫画就系龙珠粉噶啦，所以全世界去哀悼佢咯。咁亦都有人会提翻哦，其实 IQ 博士嗰边啲创意啊，嗰类嘢其实的确系嘅。你讲个鸟山明嘅个人风格咧，好 IQ 博士系强于龙珠好多，尤其是我哋叫做 set 之后啦，吓电视版叫佢 set 之后啦，即系打完啊迪斯魔王魔王啊。之后的故事啊，在动画里面叫做龙珠 set 的嘛，漫画没动到啦。那一篇之后呢，是的确是少了廖山明自己的风格，因为他发现了个大金，不可以他发现了这个整个集英雄发现了个大金刚就是打起来就大家就开心了。少年漫画来的嘛，这个。即是少年漫画是比较喜欢这些嘛。 虽然当时不喜欢廖山明其实不喜欢这样的、但是没计了。咁你市场 market 要到你搵钱㗎嘛，大佬个钱好大呢。 呢个就係我哋之前有个专题讲龙珠呀，虽然都好耐好耐好耐之前㗎啦，所以个覆盖范围比较早期。咁入面都提过㗎，廖三明当年三次决定话要接都接唔 Q 到，菲利宾之前就话想话接㗎啦，跟住由丝路篇嗰阵之后又话哎呀我今次可以接啦嘛，跟住又焗住出魔王宝贝篇，到魔王宝贝篇嗰阵时候大家都睇到嗰个颓势真係好颓呀，个作品本身颓人气唔低㗎，人气依然系 OK 呀，但 依然好强㗎，但系越画越冇，系当时作者冇心机画落去啫嘛。 你已经 feel 到好颓，所以点解啱啱话啊廖三明画到后边咧，大部分都丢晒俾助手，呢啲嘢都唔系佢想要嘅嘢嚟啊。中间咪试过揾阿吴范做主角啊，之后篇之后啊，咁啊吴通走咗啊嘛，吴范做主角之后，其实佢想 reset 过嘅，即系唔系纯粹话想换个世代咁简单嘅，其实佢系想翻到去佢原本想画嗰种。 咁啊， 佢 冇办法， 即系当然系用翻龙珠嘅，但系 又话唔掂啊嘛。 嗰个几乎俾人当。咗黑历史咁滞啊！其实嗰个先系廖山明画嘅漫画嚟噶。 搞到飞，搞到巨飞，唔系应该讲就系嗰段嘅古仔，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咩？睇出廖山明同时代结脱咗节啊！即系因为讲 get 呢样嘢，其实系好讲所谓叫做咩？你惊唔跟到嗰、那个社会潮流 ？I.K. 博士原来跟到，但系去龙珠二 set 之后咧，佢系明显地脱咗噶。不论系之后佢画嘅短片又好，反正佢 get 已经唔好笑啊！即系佢嗰 get 唔系我啲去叫做咩？任何时候睇到都笑啫，而系。你嗰段时间发现佢啲就咩笑唔出，佢好严重呢个几严重嘅呢个问题，即系好似系黄子华讲嘅就系、是，大佬你以前你喺茶餐厅度 get， 而家你再喺半山住人两样翻狗去度 get， 你点去？你喺住一个你咁离地，点度到市民度到啲一般人嘅 get 啫？即系后生时老三明喺名古屋市嗰啲即系嗰啲咁嘅烂鬼咖啡嗰度，喺度听人吹水喺度度 get， 而家大佬你搵几十亿、啊，你平时你街可以唔使出嘅，你读咩 get 啫你？你完全同时代脱晒节 啊！呢、這个理论我系同意嘅，不过我而家觉得有部分就纯粹系，其实佢中意嗰种模式咧，其实唔系全世界都中意。当你扩展到咁大的时候，而且而家行顺咗一个少年战斗漫画嘅模式之后咧，大家系唔会想睇翻一个温吞嘅故事啊！而且佢仲要系将佢衔接翻去龙珠入边。如果你喺嗰度停咗。然后开部新作品， 佢嚟开 Sanin 啦，即系嗰啲咁嘅短片，我 OK 冇问题嘅、啊。但系佢唔得啊嘛，佢而家唔系啊嘛。 但系你孭住龙珠个飞咧，大家就主要系集英社啦，就唔肯过佢啊。 乜就 Sanin 都就 Sanin 都唔系好入到好睇啦。 系啊， 好老实噶，即系就嗰句咯，都系你唉，即系唔讲，即系我唔踩咗大师佢啦。 新嘅新龙珠动画话要揾翻佢做剧本嗰时候，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是，但系我印象中龙珠自从红咗，应该系大红大紫咗之后，通称系菲律宾打后啦。每一次佢话参有份参落去，好似都唔反应都唔系咁好喎，老老实实。你话唔一定系差，但系肯定不符预期，即系大家要嘅已经唔系嗰样嘢啦，即系等于完全冇佢份嘅龙珠 GT， 大家都好中意噶。但系佢有份嘅龙珠超，反而有啲故事系唔少人喺吐槽啊，先唔讲个制作成本问题啦，咁啊，即系毕竟都系一代嘅经典啦，咁样，咁啊，即系尤其是佢呢个年纪又唔系特别老，咁啊，佢因为佢公布咧就系、是、今个礼拜， 应该叫上个礼拜啦。但其实佢就三月号已经过咗身咗啦，系搞埋丧礼之后， 全部 set 晒先讲嘅。 系啊，头七个个 kill 埋之后先讲嘅，好明显就系唔想，即系我估应该嗱呢个系我个人推断嚟嘅啫，就系佢家属或者系甚至可能系本人嘅意愿，就唔想太多人去参与佢嘅葬礼。即系真系识嗰扎入边搞，因为佢都知道佢搞出嚟啦，角撞嗰次，大家都明噶啦吓。 佢其实依廿年嚟，佢已经好少好少喺电视曝光噶啦。 佢好低调嘅真系。 佢而家所有揾得到嘅相，全部都系30岁之前嘅，27、28岁嗰时，即系做 IQ 博士年代嘅。佢龙珠由基本上冇人见，佢基本未出现过全公众面前咁滞去到。 嗰啲仲唔系访问嚟噶，嗰啲系见唔到人噶，嗰啲相系。集英写发出去嘅，即系集英是揾去揾人同阿廖西明影几张近照，再加埋啲记者书面问题，咁佢书面回答。啲彩谱系咁样噶， 不过都冇啦，难啊！即系话，即系我想话，即系佢而家揾出所有嘅照片，全部都非常后生嘅。 啊，本人都比较低调，所以都可以想象到，可能呢个系佢本人意愿嚟嘅，即系佢所以就等佢搞掂晒所有。即系啲身后事叫做事后先公开，咁全世界先知道，可能系佢本人，亦都可能唔系嘅，因为毕竟走得咁急啦，咁样咯，咁68岁呢？ 我形容我嘅最后我总结就系、是，集英社绝对要喺佢嘅出版社门口面起一个超巨大嘅廖三明铜像咯。 嗯、 大佬冇佢冇廖三明，你集英社可以咁串？我哋讲只入，讲成个集英社串得起，可以喺呼风唤雨，喺世喺呼风唤雨，全靠廖三明，绝对冇，绝冇，唔系冇其一啊，系肯定系佢啊。 咁啊，然后喺廖三明过身嘅消息隔日，真系隔咗一日啫。 系啦，咁咧就 即系同一日啦， 隔日隔日。 如果用英国时间系同一日， 咁样系日本时间隔日，咁咧就系声优就塔拉克就急死，就63岁，咁就冇讲啲原因嘅。咁塔拉克就梗系就系 Michael 啊， 小丸子。 小丸子声优咁咧就突然间去世嘅、 嗯， 就完全冇讲过咩原因，走咗咧就全个声优界就震动晒啦。就因为呢件事咧冚就直情系咧冚晒其声，本来今个礼拜声优将成，大家冇人完全冇人讲。 但我哋都会睇一睇啊，不过后边先讲啦。 佢就唔系发嘅，因为据说原子宝贝嘅工作人员讲话，佢病重嘅时候咧，佢依然坚持去录音室录音。佢知道自己冇，即系叫做应该佢 feel 自己 睇唔耐啦， 睇唔耐啦，所以佢坚持录落去，即系佢录到最后一刻嘅。 其实两位都系工作到最后一刻，睇下到底今个礼拜咩事咁样，所以变成就系、是、即系乱咗一团啦咁样，咁就 又做一单就希望冇事啦。咁就声优就山田荣子，啱啱就攞完声优奖噶，嗰啲乜举元老奖啦，之后就宣布话因为有癌症，咁咧暂时声优暂时隐退，就专心养病， 系休息嘅。不过既然都系有翻咁上下咯，咁就干脆隐退啦，冇即系又唔系嗰啲要拼搏期啦咁样。佢已经相对比较少去配音啦，已经近年较近年已经比较少噶啦。 佢因为佢近年佢身体都唔太好，咁就希祝佢好翻啦。好啦，跟住咧， 既然系咁，就讲埋声优奖啦。 声优奖咧都唔争着，其实声优奖我今次声优奖又超冇好讲嘅，又好典型嘅，边套动画红就讲边套动就边套动画攞奖。首先主演声优奖咧，史之濑加拿咧就唔使讲啦，水星魔女啦，男声优就蒲和希。未听过唔紧要，简单嗰句就系 Bullock 嘅结实一，咁咪知点解攞奖啦？今次两个都系当时最红嘅动画，一男一男性向女性向嘅，咁就完全系真系以前都仲叫夹硬颁个奖俾啲叫做比较老资格，今次连老资格都即系连呢啲戏都唔办啦。咁好啦，助演声优奖阿座上人平，咁咧就出道咗几一段时间，但系咧唔系话唔红咯，就系冇乜深印象咯，至少喺男性向作品里边，可能女性向比较多啦。咁石见武菜香咁咧就被我比较多印象嘅，虽然又踎咗几年，我亦都唔觉得佢而家红咗，好老实。 包括大奖嗰个都系好似听过名，系咁多啦已经。 史之濑同史之濑又比较多啲少少啦，跟住蒲和希我正如听都未听过，之后唔睇下男女性向嘅运动漫画嘅话，动画嘅话系基本上唔会听过嘅呢班名。 男人我向来都唔识噶啦，咁就算啦吓，女性又都系。 跟住石见武菜香就算听过啦，一出到一段时间又系。出咗几耐，但系唔多角系配咗佢比较有深印象嘅角色嚟嘅。 马良奥米玉咯，我有印象嘅话就 系咯。跟住咧，大家好熟悉嘅能德麻美子，咁就纯粹系依叫做咩，都应该轮到佢攞奖嗰只嚟嘅。咁新人奖方面，应该大家都唔识噶啦。咁我长噏啦，伊区尤里耶、新垣优希男嘅一个系，户谷谷之介，哇，好难好桥口啲中文。跟住原菜乃华、杨宫嘅菲娜，呢个听过嘅稍微。 咁咧就星優獎就係、是、即係主要啦。跟住歌唱獎方面，孤獨搖滾即係又結束 band 啦，咁就 OK 啦。呢個就冇 上年孤獨搖滾幾咁紅啊，大佬 預咗噶啦，孤獨搖滾紅到爆，有、日本而家仲紅緊嘅。咁、跟住咧就係嗰啲 Radio 獎今年就冇咗嘅，唔知點解。跟住咧就特別功勞獎咧就嗰啲俾歌新嘅人嘅獎，包括咗奈良江平子、節田泰道、田邊宏章、池田一臣、入江順、茂行周平、中庸作文、一成美由紀。 哇！ 只活着嘅，頭先佢死咗噶，而家就活着嘅功勞獎，古川登志夫唔使教啦，神山啱啱講過山田榮子。跟住最大魅力獎啊，即係成個獎嘅團體獎咧就係 Slam Dunk。又系唔知， 喂，大佬上年 Slam Dunk 几收得啊，大佬真系。 跟住咧就富山敬章、高桥和之奖就江川明美同埋佐佐木望，嗱，咪啊佐佐木望呢个系。跟住 Kiss Family 奖，八宝兄弟，虽然我唔知点解要关佢事呢套嘢，佢本来鬼佬嘅，而家佢配工业新手算啦。 有翻日本配音噶嘛？即系佢俾嘅应该系俾日本嗰边噶。 跟住就系、是、外国影画奖就高田充希，跟住游戏 Game 奖就内田耶。跟住咧就 SNS 奖就上板紧，呢、这个真系唔意外，即系上板紧喺经营啲网络媒体方面，佢系好用心嘅。跟住 MVS 奖咩投票奖咧，意外啦，今年意外就系由中村游一赢咗嘅，即系唔系我熟悉嗰几位啦，即系唔系成功好事啊，即系网报讲嘅，亦中村游一嘅，咁有少呢个系有少爆冷，因为中村游一喺我印象中，佢好女性好红，但系佢未红到去好似神谷啊，嗰周网报嗰几个。专针对女性嘅，同埋就系仲有津田健次郎嗰啲，佢系咪去到呢个境界？又咪呢几年佢暴肥咧？咁就恭喜佢哋啦。 咁啊，跟住就系、是、都系奖啦，呢、這个就大啲嘅，全世界嘅。不过就主要唔太关我哋事嘅，咁关我哋事嗰部分系呢个对家动画片。 就简单就系其实一如所料，即系你唔好又系《苍鹭与少年》咯，唔通佢第二套咩吓？唔好玩啦。 年年都讲啊，宫崎骏几时再攞奖，但系要今次俾埋你咯。我唔知佢哋系觉得因为呢套嘢比较有深度，定系 唔系系对手太弱？屌唔通俾蜘蛛人蜘蛛动画啊？屌佢閪，嗰度咪閪嘢？ 定系话佢呢次可能真系收山啦，所以就俾埋你啦咁样。 唔俾冇机会啊！因为另一个最佳特效奖咧就系哥斯拉一点零。 咁啊，呢个你都顺便提下啦。澳门海默系攞到咩？啲人话多一套作品嘅前传同后传，澳门海默同哥斯拉，即系呢个小烂剧啦。 咁澳门海默就完全唔以我哋横扫噶啦。咁跟住咧 ，Emma Stone 又攞咗次奥斯卡影后，佢自己佢而家做咗攞，佢系好典型，好奥斯卡好中意佢嘅，即系好有奥斯卡缘嘅呢类演员啦。 其他电影我就唔系好熟啦，咁就跳过我哋开始我哋动画消息啦。咁 好啦，跟住啲动画消息，首先就系完全唔，我其实唔想提《鬼灭》第四期，要未有 嚟睇睇啦。总之有回事，大家知噶得噶。 因为呢套嘢一路拍落去噶啦，长拍长有啊，屌，漫画未完， 套嘢仲有冇人睇？其实 漫画未拍完嘅话，佢一路拍落去噶，有人睇 ，keep 住噶宣传， 是但啦。 跟住 系咩拍？ 失忆头部。咩拍嘅西头部动画片睇就知女性向嘅。 咩拍？自从开咗个女性向嘅战线之后啦，其实系女性比较多 fans 嘅反而点翻转。 跟住咧，另一个消息就系、是《天瑞姬》啊，系啊，《天瑞之少姬》动画化，即系少姬，即系硬系仲未游戏。日本龙水水产省公司应援定系私下应援咧？ 咁呢套 Indie Game 嚟讲，佢系好 Indie Game 少数地搭咗主流市场啦，因为好多 Indie Game。Indie 嘅你 Indie 到的程度就系咩咧？爆出口啊，四块 game 嗰类嘢啫嘛。佢算系几高，就相对高成本喺呢类 Indie game 里面，而走出嚟系有大受好评嘅。 佢嘅高成本主要系佢个作者做咗好耐啦，吓， 同埋佢花咗好多时间做。 我记得佢 One Man Band 嚟噶嘛。 系啊，好啦，跟住 Mario 啦。 好啦，另一个都系游戏嘅动画化消息啦。呢、這个 Mario 咁呢次就好明显系添食嚟嘅。 系啦，傻啦，旧年咁成功，唔添食又唔添仔，傻啊，钱嚟噶。 唔啊，暂时就系讲到佢会出续集啫，都冇讲咁多咁样啦。 系咯，咁就咁快噶啦，2026年噶啦，边咁快啊？ 咁你都仲冇预续作噶嘛？你由而家先开始开，咁你2026差唔多啦，两年做一套剧场版动画差唔多时间啦，咁样啊。继续都系老任嘅消息啊。虽然我哋之前都提过嘅，呢个 Yusu 呢个 Sweet 嘅模拟器啦，庭外和解。虽然呢个就系投降输一半嘅庭外和解。 Uso 嗰边就赔 240万美元 美金， 系啦， 系个和解，基本上真系投行输一半噶啦。即系成日都谂啊，呢啲咁嘅天价赔偿咧，其实系咪真系赔到噶？ 唔系佢赔到嘅，因为据说系因为佢本身 Uso 嗰个开发组系有开 Patreon 收钱嘅。即系就咩啊？你有你有盈利嘛？ 偷钱还烧钱啦，但系算啦，唔紧要。呢、這个我哋当初起诉嗰时候，我哋已经提过啦。佢奶嘅其中一部分就系佢收钱啊嘛。呢啲嘢一计死一计明嘅，咁即系已经有两个模拟器就话咗要接手啦。都个名都 OK 好事啊，搞到我真系一个叫呢、這个做 Nusu 啊 ，N U Set U， 即系佢 Nusu 系 Y U Set U 啊嘛。一个就系 Nusu N U Set U， 仲有一个系 Suyu。SUYU， 即大佬啲名真係似人到呢，即係恰鳩我呢啲恰鳩我眼殘啊。两个因为佢个 USU 原始嘛係公开㗎嘛。 咁之后其实都有人接手㗎啦。 係咁先有人接手。咁尤其是 SUYU 就话即係你打到一个个仲有千千万万个我。 由我所理解任天堂嘅集团一向都係你只要你有游戏落唔理你囉。 咁呢啲貓中老鼠， 今次佢其實攋嘢就係咩？今次真係今次就係因為一人話係曬，係王國之類流咗出嚟嘛。 我哋上次講過啦，因為主要就唔係話你老翻，而係你老花太囂張。 係啦， 你模擬器個 warm 早過我哋正版遊戲出嘅時間，即係變成就係嗰啲好心急到一秒都唔想等嘅人，就調翻轉要走去玩佢，無論佢後邊有冇買翻隻 game， 總之就係、是太過分啦。嗰时已经讲有部分好有可能佢系算系报仇啦，虽然佢都完全插住佢嘅，因为版权喺佢手上面，好明显亦都系俾埋个 warm 嘅 key 啊嗰类嘢。我哋之前有提过，模拟器最后一道过唔到嘅犯法就系佢有个 key 啊，每只游戏每一嚿，无论系数码版又好，定系实体版又好，佢都有个 key 喺度嘅，系独一无二 unique key 嘅。喺运行嗰阵时咧，佢一定要你攞个 key 嘅。正常嘅你插住游戏或者系 download 落嚟嘅就你唔会发现有呢个 key 存在嘅。但如果你一旦用模拟器嘅话咧，你就 win 到呢嚿嘢。Usu 做嘅做法就系、是、要么就系直接系俾埋个 key 你，有啲咧就系、是、令你可以喺正版嘅游戏入边抽翻个 key 入边。理论上即系你喺个模拟器上面玩你原本你正版嗰只游戏。咁但系因为佢亦都有。俾 key 俾人嘅部分，所以因此而俾人盯上啦。咁啱啱讲嗰个Suyu 咧，就话佢点解可以咁鸠串咧？其中一部分就系因为佢唔提供任何 key 俾你，你必须要由你自己本身嘅上边去转上去。咁系咁嘅话咧，你相对上你老任要告佢咧，唔系一定输，但系咧难度会高咗好多。咁任天堂就我哋以前都讲过嗰几次啊，任天堂喺度面对啲有难度嘅个案咧，自己未必会做嘅。而且既然你已经买咗正版嘅 key 先玩你嘅模拟器嘅话，咁对佢嚟讲其实冇损失噶。你都买咗只 game 咯，我你 买咗只 game 唔理你啊。如果佢系话 你等埋仓又好，你攞嚟玩模拟器又好，你做乜嘢都好，都唔关我事啦。已经我钱就袋咗，钱又嘢又收咗咯。你我管你玩唔玩啦。难听讲嘅就系、是，即系所以相对嚟讲就安全合法少少嘅，咁但系依然系唔合法嘅理论上，因为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嗰份使用者协议上面啦。其实你咁样做叫做逆转落啊，违反佢嘅规约嘅。相对嚟讲啊，叫做比较杂质处嘅少少啦。相对嚟讲，嗱两样嘢，既然呢个难度高啲，咁亦都系上次走去告 Usu 都系因为佢太过分，咁所以未必会追到底嘅。咁啊，赶尽杀绝都唔完全系老人嘅习惯嚟嘅。老人系好中意告老翻，但系通常系告嗰啲赚钱嘅人。唔赚钱嘅老翻咧，佢通常都唔喐嘅。 因为嗰阵时告咗你赔唔起， 都系其中一部分啦，咁样啦。跟住其他游戏消息啦，咁啊呢个《美少女梦工坊二》嘅 remake， 原本五月出噶嘛，宣布延到7月11日。毕竟 remake 嘅话咧，就系从头做过，就唔系纯粹移植，咁啊，唔一定系做得咁准，咁其实都好正常嘅事嚟嘅啫，咁样咯。 惯咗啦，依就延期两个月啫嘛。 啊，都唔系延好耐咁啊。 跟住啦，跟住呢只咧就系咩 ？Bandai Namco 入加 Idol Master 炒再加入 Love Live 炒埋碟叫学院 Idol Master， 屌佢老味，真系咁做。 咁啊，要有少少要讲古啊年代啦，因为Idol Master 其实早过 Love Live 好多，大家知啊嘛。喺 Love Live 之前，你讲。二次元嘅 idol game 系冇第二隻噶啦，就系、是、idol master 啊嘛。咁当年咧，佢有个错位竞争就系 love fighter 出嗰阵时啊，佢系用学员偶像去做 title 噶嘛，而家依然系啦。 一直以都系啊嘛。 啊，咁啊时而世易，真系只能讲时而世易。 咁啊，而家调翻转咧，佢要攞翻人哋概念出嚟，开完偶像搞人团体， 不过都有啲唔同嘅，因为其实粒飞佢主要系搞团女团嘅，即系成团计嘅，而唔系话而IWC 基本上系属于叫个人势，偏系个人势嘅佢。 佢如果佢差到一模一样嘅话，更加会俾人屌到开花添啦。 点会屌嘅？俾人耻笑啫，出尽情耻笑真系屌你又粒，你讲嘢 IWC。 而家俾人屌噶，老老实实，我识嘅片都有人屌佢噶，当然亦都有人话真香。屌啊！主要系两样嘢啦。第一个咧就屌佢其中一个编剧， 福建面住加沙， 系福建师。 依妹屌佢，依条友啊！ 唔紧要，唔紧要，呢、這个真系唔 fucking care 啊！老实讲，另一个就系话，喂，你之前话嗰个咩投票嗰个去咗边啊？我哋有提过，好似冇个影咁样咧。即系你要明白呢个 IMA 佢出唔同嘅 band 啦，已经真系出咗。太多了，你话如果撇除呢啲嘢，佢入边本身嗰个掂唔掂啦？其实都还 OK 嘅，虽然就缺乏认知度啦。你毕竟就系有大半都系以校服为基础设计嘅，模式睇落去就唔算非常之吸引。唔知系因为我对嗰啲热情已经退散晒啦，定系乜嘢？我觉得普通嘅啫。咁啊，前个礼拜已经讲咗出咗预告噶啦，预告的预告嚟嘅，因为呢一刻都依然系叫做事前登录手机 game 冇错，又系只系事前登录嘅状态嚟嘅，所以算系预告中啦吓。啱啱上个礼拜出咗个主预告啦，叫做咁啊，预告嘅梗系乜 Q 都冇，咁啊主预告就系出咗啲人设啦，嗰类嘢，出有少少片啊设定，咁亦都有个呢个二次创作嘅阶度。正常就唔会提呢啲嘢二次创作嘅指引啊，咁正常咧都唔会提啊，但系佢入边有其中一条，又有啲咩禁字咧，即系嗰啲cheater 啊、leader 嗰啲嘢咧，有咩权利侵害啊嗰类呢啲正常嘢会有嗰啲嘢唔讲，最特别嘅一行系超过咗角色之间友情同埋呢个同伴之间嘅表现，暗示呢个系恋爱关系嘅投稿禁止。喂，大佬，纯女团嘅 idol 谷禁止百合， 发神经入去。 是不是有啲咩呢，真係嗱，定係佢话我官方过就得，你二次创作就唔俾，只许州官放火。我唔知啊，即係你要明白呢个百合营业喺呢个男性向，即係女欧度女 idol 啦嘅必备嘢嚟㗎喎。之前我唔记得甩飞边个。 甩飞最多啊，费劲甩飞，基本上甩飞嘅所有都百合团嚟嘅 甩飞。唔系啊，唔系我记得边一个呢係拒绝搞呢啲百合营业啊，线下百合营业。即係。 嗱我知边个。搞保田美梦啊嘛， 系啊系啊系， 跟住佢经常性喺幕前表演啊嘛，跟住成日笑佢咯。大家讲法就系、是，你嗰啲唔系叫百合型，系真系百合。大家笑佢，最新出一次小组甲子园，第二日咧已经出咗个好震惊出嘅场面，咁啊大家知啦，跟住全场哗然，就乒乒乓去炒即系嗰啲百合控咧炒到上天。 是我谂紧，喂，你女性 idol 组合，你话听唔准搞百合，即系我唯一解释就系官方可以，你搞就唔得，即系你唔好搞乱我个 CP。我最多系咁样理解嘅啫。 而我讲法就系、是，佢话一同佢都同 Love Fly 做一个市场区隔，一 Love Fly 又话 Love Fly 咧，基本上买呢样嘢嘅，几乎肯定系噶啦。 咁啊调咁啊，的确调翻转 IMA 系比较有系有嘅，但系比较少，呢个系事实嚟嘅，系限定于特定某几个咯。叫做相对比较少， 但 Love 咧系二次同三次一齐噶，一齐嘅真真假假，基本上大家唔在意。总之就咩咧，有盲得。 好咁啊， 好啦，剑圣 demo 韩国嘅三 A game 传出嚟，但咁咧应该就纯粹就咩工作人员揿错掣，将、就是、demo 揿系四月揿咗三月，咁啊揿咗出嚟，咁就好快就有咩就借出嚟，咁咧就所以即刻全部铲晒啦！啲 demo 好嘢揿个掣啫嘛，你下载版。 我仲以为系因为佢个肉色紧身衣，所以要紧急修正添。 唔关事，纯粹嘅 demo 揿错，提早出咗街，咁咧个肉色紧身衣应该系嗰啲所以叫做 就系、是、紧身衣咯，用肉色嚟涂，睇起嚟好似裸体咁啫嘛。哇，大佬呢条桥旧捻到咧，即系十几廿年前有啦。 你唔好嚟呢咁呢行嘅画师系就系画呢笔嘢噶嘛。 啊，正。 唔紧要，最紧要就系咩啊？够正。你理佢啊！依大佬，净系一样嘢，大家吸引咗啊！可唔可以拉嚟玩咧，大佬？喂，而家出嚟咁啊，够 game 屌！即系睇个样就唔开胃。 我甚至有少少怀疑佢所谓咁坐就系咪特登嘅添？ 都唔奇啦。依咁算，而家啲潮流兴啲宣传嘛。好，咁啊，依个就唔讲啦。反正我都冇 PS 唔讲。 啊，跟住正常嚟讲咧 ，Ubi 出 game 我就唔会睇嘅。但系一嚟就系呢套《怒海战机》。已经延期咗非常之多次， 有人数过，总共延期有七次，是官方有消息的延期都七次。即系之前咧，有人做呢、這个嗰啲媒体先试试行试玩嘛，嗰阵时吓，我只 game 未出噶，原来因为毕竟 UB 嘅 game 我好少玩啦，仲吓咩事啊？原来佢仲未出噶，我一路以为佢出咗噶啦，但系咁啊，你丑夫终须见家翁，咁你听我呢几咧，你就知炒咗个啦。 咁就本来一售价就七十美元嘅，已经劈到四十四，美英国咧就劈49.5美元美英镑，有劈价劈到嘅。 啊！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现在嘅所谓三 A 大作啊，通常啲价钱已经去到70美元，大概去到500蚊啦，咁滞啦嘛。但系佢出到嚟，不能讲系劣评如潮，只能讲个个都屌咯。即系我冇听过玩过呢只 game 嘅人唔屌佢啊！即系毕竟期待与失望太落差太大。即系有人讲啊，仲惨过之前刺客教条黑海啊！嗰阵时有一部分系海战嘅部分。只是那部分已经屌打你了，你同样都是 UB 你自己的。即是最惨的是作为一个海盗游戏，记住啊，在海盗不是海战啊，只是海盗游戏。你说听你没有跳上船肉搏战这样东西，我作为一个大航海时代的玩家，我简直都是不可思议。你这 game 如果是匆匆忙忙出，做不切这部分，再加个承诺日后出，我都勉强可以接受。大佬，一只海战 game, 一只海盗的海战 game, 你话我听你冇海上肉搏战，你知你海盗到底点样做嘢，你知唔知噶？即系最少系创作上面点样做嘢，你知唔知噶？加一嘢撞过去跳上船，然后就完全就攞起把弯刀就大开晒界，跟住抢人抢钱噶啦，即系咁简单，就当你 OK 唔系咁幻想式嘅，你史实式嘅，因为事实就未必有咁浪漫嘅，好多时都系承包人开爆击。围住你，跟住你就投降，然后洗几下空就你就滚蛋啦！你咁样比较合乎成本效益，叫你毕竟肉搏你都系要攞命搏噶嘛，都好啦。佢作为一只海战专门游戏咧，佢可以改变嘅部分太少，即系你自己可以 custom 嗰个部分太少。我当年吐槽嗰个大航海时代噶啦，佢个海战咧，佢入边嘅船咧系无视所有物理定律嘅，即系好似一只机动山弹咁样，老老实实。但呢度入面一样系咁嘅情况，就系、是、基本上咩扬帆啊、风向啊嗰啲嘢，你完全唔使理嘅，即系你只船好似自己好机动咁样嘅。作为一只海战专门游戏咧，就有点儿失格了。即系咁，我觉得佢个海上咪都系可有可无，即系成件事就系、是、好似样样都有，都唔系样样都有你，而且你仲系一个延期一七次嘅作品，当初承载住非常大嘅期待，然后仲要咁样多次延期之后。嘅作品，你可以整就半成品都不如嘅嘢出嚟，即系好 UB 罐头，已经系对佢最好嘅评价嚟噶啦，已经系即系瞬间价格崩坏，我谂都唔系好意外嘅事嚟，有老实咁啊，那算够咗啦，系 好啦，跟住另一单咧就其实是鬼佬嘢嘅 呢单咧，其实成件事咧就可以讲叫做天下本无事，就系庸人自扰之，若有人不知就唔好太低 B。基本上是讲呢两句已经讲晒成件事啦，咁讲返咩事啦，一个如果讲 Speed Baby, 如果你知道件事你真係会听过呢个话，如果你唔知件事嘅话，今次爆出嚟呢件事啊，我諗你都唔知呢嚿嘢，我都唔知呀先讲。即係我知道有类似咁嘅公司，但我未听过呢个名咁样。近年呢啲ACG 界，尤其是游戏界啦，尤其是鬼佬游戏界啦，即係 PlayStation 嗰个阵营嗰啲啦。就好好多啲所谓嘅政治正确嘅嘢入去㗎嘛，即係其实福克华兹都有㗎，想重新一次啊，找到神憎鬼嘢咁如何那样咁啊，咁都唔係好意外，咁啊大家都只能将个矛头去指向咗做 game 嗰个，又或者係 PlayStation 阵营，咁啊点 PlayStation, 反而 Xbox 反而冇咁多，可能有㗎，其实可能佢识得冇咁着迹咁就即係因为 Sony 近几年真係太过分，佢严重地偏向咗嗰边。我好夸张，尤其咁大家几唔鍾意，我諗都唔使我喺度重复啦，我哋如果有听开新闻，我哋都提埋唔少。 费事讲啦依。 咁好啦，事发呢就係、是、有人偏要作死，呢间公司 Sweet Baby 点解会为人所知，最少係大多数人係点解会知道呢个名呢，就係、是、因为佢走去屌某个 list, 一个其实一个 Steam 嘅 game list 嚟嘅。Steam 上面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将同你 YouTube 嘅 playlist 一样嘅，就係、是、你可以将好多游戏放落你个 list 度。其实好多类 SNS 嘅社群都有啲咁嘅嘢㗎，你 Twitter 都有㗎 ,Twitter 有个 list 㗎，即係咁啊，佢嗰个 list 系乜嘢呢，就係将所有 Sweet Baby 有份参与嘅游戏全部列晒出嚟。咁其实调返转讲，呢类嘅 list 系非常之 基础嘅资讯性呢世嘅啫，即系譬如我将个所有光荣嘅游戏全部放埋一齐，即系将所有呢个战棋类型嘅游戏全部放埋一齐，将啊边个边个有份参与制作嘅全部放埋一齐，好正常嘅事嚟嘅啫嘛，好普通嘅事嚟啊嘛。佢点名批评佢喺佢个本来为数不多，唔系好多人认识佢嘅度去点名批评佢，吓咁啊结果就系若有人不知，唔好睇睇表就系咁样啦。结果呢个 list 反而红咗嘅。但佢系话呢个 list 系对佢公司嘅批斗，我理解唔到，即系咧，如果我出个 list 系光荣嘅游戏嘅公司嘅 list， 光荣唔会将我个 list 攞出嚟，然后话呢个 list 系批斗佢，就算佢攞出嚟就做到啊，呢位有心嘅玩家就将我哋游戏嘅全部 list 落去，中意就去点去睇下，选购下啦，最多系咁嘅啫。就算你公关小编唔知点解我个 list 又好有兴趣。但佢唔係喎，直接就係話呢個係對佢哋嘅批頭，話係佢嘅攻擊乜係如何啦，用緊係咪因為你個朵太臭，淨係將你個名揚出嚟就已經係一種攻擊咧？ 因為咧，簡單嘅嘢咧，有俾人爆料就話，依家公司嘅製作人一個唔知咩叫 Kim Abelia 嘅人，咁咧就走去就同啲遊戲又走咧就提啲遊戲開發者，就話要加政治正確化嘅嘢。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咧。他就同佢行銷團都講，飲咖啡，即係講話嗱，你唔做啲咁嘅嘢會點咁樣嘢，個客到而家就加翻咁嘅嘢啦。 係啊，簡單可唔可以 open wise 咯？open wise 唔會告我嘅嗬，就係一樣同一回事，就係、是、有黑客 IG 都會有噶，行過嚟喂。可唔可以免费请我哋食啊？再加埋少少呢个赞助费啊，乜乜七七。哦，你唔俾啊？咁我哋就好诚实噶咯，我就食评就一样意思嘅啫，几乎系一样嘅意思嚟嘅。所以点解佢唔想俾人知道有咩 game 系有参与佢哋咧？因为佢自己做嗰啲嘢污糟邋遢咯。咁啊，佢理论上佢哋公司做嘅嘢就系俾啲建议俾你团体。哦，呢度入边咧，你对女性唔系好公平喎。啊，呢度入边咧，你缺乏啲社团平衡喎，乜乜七七啊，令到你可以政治正确啲咁乜乜七七嘅嘢。所以咧，对玩家嚟讲就系、是、大家生活同住嘅，所以呢啲嘢一部分唔系全部都系佢噶，有一部分就系呢啲嘢，呢啲咁嘅团体走出嚟。有啲公司咧本来都唔系咁想咁 care 呢啲政治正确嘅嘢，但系俾佢哋咁样要挟之后。咁就當然佢啊嗱，呢個我個人想象嚟噶，可能唔係事實嚟啊，講清楚，即係因為佢可能佢可以係講我啊，即係佢可能佢入邊就係、是、話你，如果你唔講，我就即係公開都係屌你歧視女性啊，如何那樣唔公平乜乜七七噶咯？你知而家歐美啲公司好驚呢啲嘢噶嘛？你攞中國嚟做例子，就俾中國話你歧視噶啦嘛？結果要炒鳩咗個教授噶嘛？係 OK， 都同 A C 之前唔太關係。總之呢啲嘢咯，咁所以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世界咧。公关唔系咁样做噶嘛，做人冇公关食屎啊！你呢、這个理论上喺个公关公司做公关冇公关屎都冇得你食啦。刘青云讲噶嘛，虽然系阿黄子华度嘅，咁、结果就系、是、原本个 list 系冇人识嘅。原本你间公司咧，可能有啲业内人士会比较识，即系我虽然都叫业内人士，但我唔系欧美嗰边，所以都唔识佢哋嘅。即系而家 OK 啦，全世界都知道有间咁样嘅公司喺度啦，而且专做埋啲我哋玩家最认真嘅嘢，亦都系游戏公司都系敢怒不敢言，都系俾你敲诈勒索噶啦，咁啊即刻就会变咗过街老鼠啦吓，咁啊大家我谂就一致对我真系屌捻佢哋啦，即系啲人啫嘛，呢个好明显就系一种敲诈勒索嚟，即系有咁捻乱讲嘅就系过债压嗰种 IG 黑客嗰啲咁嘅嘢嚟噶啦，成件事咧只能讲啲魔鬼终于开始现形啦，因为。近几年一路都系讲紧，大家系好似突然间发现，好似我哋游戏界突然间好似好在意政治正确咁样，即系你奥斯卡嗰啲就算勾数啦，但系游戏界以前唔系咁噶，到底咩事咧？到底系咪成个社会有冇啲风气大成啦？咁而家终于即系啲幕后啲， 至少解开咗啲部分谜团啦。 啊，啲幕后黑手终于走出嚟啦。因为尤其是反动已经越来越多啦，所以点解个 list 会公开之后会多反响，就系讲紧 name and shame， 将呢啲公司有边啲公司系屈服于呢间嘢嘅淫威之下，即系唔一定要鄙视佢，但系我哋要知道系边啲人喺度搞鬼，有边啲人系受害者，最少嗰啲可能系受害者，可能加害者啦。即系要佢哋现形先啦，你要同佢哋，你要打佢，你都要先要现形先啦。最终 boss 终于现，唔一定最终 boss， 最可能系即系大家如果系动画故事嘅话，你就知道呢、这个可能系只系一个中故事嚟嘅啫，可能只系呢、这个安杰罗嚟嘅啫。 JoJo 第四部嗰、那个啊，嗰、那个水手式啊，即系可能只系我即系只系佢嚟嘅咋，我唔知道。总之就系终于开始抽出佢哋啲狐狸尾巴了。咁啊，唔一定呢就此呢啲咁啊，私人公司会就此收手嘅，咁啊亦都未必系嘅。咁但系可能系一个转机嚟嘅，咁样咯，睇睇咯，睇睇。总之即系睇住我哋真正嘅敌人系乜嘢。就唔系嗰啲公司，唔系公司市分行。虽然有啲公司系有内部嘅呢啲嘅公司顾问，好似玻璃渣咁样，但系可能都系受呢啲嘢嘅影响嘅啫。咁啊，睇下点啦。咁啊，好，咁跟住系 Apple 相关啦。咁就 系啲细售问题啦。首先就系、是、之前咧就啱开翻 Apple 嗰个开发者账号。但系咧， 先讲系未咁快先，系嘛？我哋好耐之前讲紧。Apple 同佢 Apple 喺度互告啦， 即系官司打完啦。 Fortnite 系依然系未上架嘅，咁大家就谂紧话几时先上架。结果喺上个礼拜就传出呢个Apple 嘅 account， 直接成个 account 俾 Apple 铲咗，个开发者账号话俾 Apple 铲咗。本来仲喺度谂紧点系咪话呢个 Fortnite 都就算赢咗都依然系咩？因为之前讲过噶啦呢样嘢。咁但系咧，欧盟就话介入要调查。问啫，净系问啫，走去问 Apple 啲咩事啊？今次即系净系询问咗啫。但系跟住咧，就呢、这个 Apple 就话：，冇事冇事，好快开翻俾佢，我哋马上开翻俾佢。即系到底系纯粹系欧盟嘅影响啊，定系佢纯粹系唔记得咗开翻佢咧？因为好耐之前啊，佢落架落咗好耐啊，我觉得佢系打完官司嗰下啦，就已经落咗佢架噶啦。我嘅印象中啊，唔系好记得。即系咁啊，佢而家又话会上翻嚟。可能是不小心，可能是不记得，可能是真的方丈上身，然后被人发现了，我不知道。总之就是应该就开返的啦。咁调返转佢开返会不会代表着 Fortnite 有机会上返 iOS 呢？ 不知 道。机会不是零，只能讲机会不是零，亦都但是是不是咁乐观呢就难讲了。咁因为毕竟是我不给你上架，我是不需要你有这个我自己私人的东西。咁但係你铲埋佢 account 呢就即欧盟其实就佢嗰个礼物你发生咩事㗎咋。佢已经自己识做呢就应该係即係知道自己咁样做有啲过火啦。嗯反正你都已经判咗嗰啲嘢啦，第三方啊嗰啲嘢都判咗囉。咁啊但係你判还判。咁呢就今欧盟另一样嘢就係走去就系、是，但虽然都系欧盟同 Apple， 但系今次应该系唔同，唔系同一件事嚟噶。 嗱，依单嘢另一单嘢嚟嘅，咁咧就系同 Spotify 咧就讲诉，咁咧就咧 Spotify 投诉 Apple 啊垄断，就欧盟判处罚18亿欧罗。咁 Apple 罚又一定上诉噶啦，依单嘢，因为咧依单嘢咧其实Spotify 就话咧不公平对抗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鸠嘢啦。跟 Apple 讲法就系、是，你冇谂起我Apple Store 收钱。 系应该系话我喺 App， 你喺 Apple Store 上架，我都冇捻收你钱。 咁嗱 ，Spotify 咧，你系冇办法喺App 里喺 App 里面咧俾钱嘅，即系冇喺 App Store 上面俾钱嘅，一定要去佢个官网度俾钱。即系话Apple 系冇赚到 Spotify 钱嘅。跟住 Apple 话我屌你啊，我冇收过你钱，你捻样已经你避开咗，已经避开咗我嘅 App Store 啦，你喺出面收钱啊，你仲叫告鸠我？ 应该咁讲啦，如果是其他公司，譬如 Epic Go 都仲有立场去告嘅，你收咗我钱啊嘛， 系冇收钱嘅 ，Spotify 系， 因为有几档嘢，這个 Apple 系直情系允许佢唔经过 App Store 去收钱嘅 ，Spotify 就其中一间。 唔系嗱，有啲咁样嘅，如果系所以叫做提，依所谓叫服务提供嗰啲嘅 App 咧，即系播歌啊啲嘢，佢系俾你只眼开只眼闭，因为事实上你需要嘅佢个技术系少啊嘛。即系讲就咩串流音乐串流啊，或者系啲阅读串流呢啲乜嘢，佢呢啲系即系开只眼闭。但游戏方面，屌你需要个 API， 你需要个硬件、机卡嘢，你需要一大堆嘢。咁佢咪觉得屌喂，咁要俾钱啦。咁音乐啲，屌你最老旧嘅机都提供到噶。 咁啊，类似嘅例子就系 YouTube。咁但系 YouTube 就系有 app 喺有 app 入边去做嘅，呢个我哋都提咗好多次噶啦。但系喺 Apple 嘅 app 上边去，无论系Premium 又好，无论系你 Super Chat 之类都好啦， 都系贵三成嘅。 Apple 都系有照收嘅。咁当然你可以喺网页上边搞嘅， 但系你系可以跳过佢嘅，即系佢哋可以跳过佢搞。咁佢有好多，甚至而家Twitter 即 X 咧都可以噶。 佢都系允许呢部分呢啲订阅制嘅，系用呢个方法去避开嘅。咁你喺 App 度要中意俾多啲钱，咁系你嘅事。令到 Google 或者应该叫 YouTube 啦，令到 YouTube 收少咗啲钱，系你嘅事。 又或者好似其他咁，你自己俾多啲係你嘅事，佢中意，咁當然都可以 Spotify 咧，直接係佢唔俾你喺 App 上面做，因為佢想收曬，收翻曬成嚿錢。咁呢啲自己有金流，佢自己搞掂個金流嗰啲，就咁啊，當然係唔想俾呢嚿錢啦。 但問題係今次 Spotify 冇俾咗錢，我從來都冇俾過錢，屌你閪！ 係啊，但係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Spotify 真係告佢呢18亿啊，係俾歐盟嘅。唔係俾 Spotify， 咪再 即係簡單講就係、是、有人又食又拎，攞咗便宜之後反手一個告佢告發佢，即係作為一個喺中國開個廠嘅人嚟講咧，我可以話你聽見唔少，又食又拎，反手一句就行出去就去告你，即係實在聽得實在太多啦。咁但係你調翻轉講，就喺歐盟嘅眼中就係、是。无论 Spotify 有冇，但你的确系喺 App Store 入边收你钱啊嘛。 欧盟有黑，我成日欧盟黑嘢。 即系佢考虑嘅唔系 Spotify， 而系成个 App Store。咁佢就收咗一年嘅全球营收 0.5%， 咁所以计咗出嚟18亿。咁啊，数字就好恐怖。不过就对 Apple 嚟讲就应该唔入狱嘅，毕竟全年营收 0.5%， 税都唔止啦。是不是 我哋就条气唔顺啫，普系。 啊，亦都因为咁样，其实其实之前已经讲过啦，就呢、這个佢允许第三方啊嗰啲嘢咧，佢欧盟亦都同时判咗嘅，咁嗰啲嘢，咁啊，但系我哋之前亦都提过啦，如果系一个冇自己第三方金流或者系金流都系要揾另一样嘢去搞，帮佢搞嘅话咧，不如揾翻 Apple 算够数，应该唔会好大影响嘅。但系即系欧盟赚多咗18亿咯。你知欧盟 就欧盟黑衣屌佢閪， 啊唔计啦， 欧盟啲左交定黑衣嘅。好啦，嗱咁讲下啲其实冇乜关系嘅，纯粹 Apple 嘅啫。 继续都系 Apple 啦，咁啊今次冇发布会啦， 咁就冇发布会，纯粹就出咩 MacBook Air 出咗就出 M3 版，最大嘅进化就咩咧？开支援两只 mon 啦，以前 MacBook Air 咧支援一只 mon 外置 mon 啫，而家就开支援两只，咁啊叫进步咗啦，其他就冇乜点变嘅，所以就冇乜点提过。 咁其实实际上都系咁啊，即系佢依然系咪就系、是、佢除咗呢样嘢之外，就完全冇咩特别。我谂佢都唔好意思再开个发布会啦，净系靠呢啲。 咁系咪甚至腾讯先今日就唔开发布会噶啦？ 即系依然系嗰个情况啦。如果你要买，咪买咯。但系系咪必要换咧？如果你拿住嘅已经系 M1 或者 M2 嘅 MBA 嘅话咧，你系完全冇必要去换嘅。 但如果好似我老豆啲咁样十部机十年啦，佢只要未打齐唔换住嗰啲，啱换得啱嘅呢部机，因为其实都抵13000啫嘛，10寸都系。 依然都系呢个 M 系列嘅优点，我依然都系嗰啲超长续航力、低温、 低热度啦， 啊，废热量低，续航力长、轻，咁啊短小轻薄。依然是这些的，尤其是 NBA 的话向来你都不会要求它有太多的 RAM 啊 SSD 啊，都不会要求它太大的。 最多 24G 其实够用有得的，就算你用来做 Photoshop 都够用的。但是如果你用来又用 Premiere 呢就差一点了，因为那个有很大食的。 民心那句啦，你 NBA 会不会用来做这么粗重的事？我都是那句民心那句，你用 NBA 然后又要做粗重的事，即是不是没有，但有多少人呢？ 用 NBA 你要剪片的话不该用 Focal Pro 顺很多的，细食很多的。 我亦都唔系讲呢样，我系讲紧机嘅问题。你真真正正买你买部 NBA 嘅，你有几多人系真系会做呢啲粗重嘢先？你如果你有咁特定用途嘅 ，OK， 你系嗰个极少数，绝大部分都系要一部叫做系 notebook 轻、短小轻薄，就咁简单系吧？你做嘅咪又系 look Facebook， 但系要多，你有几多嘢？你有几多生产力啊？即系呢，反而调翻转呢度你得8G啦。我觉得冇所谓，调翻转，你真系有咁高嘅，你就买 MacBook Pro 啦，乖乖地，你就唔会买 NBA 噶啦。即系我睇法啲人系咁嘅。 甚至我就如果你唔剪片，净系攞嚟执下图啊，咁简单嘢啊，16G 乜都够。 唔好觉得好似全世界个个人都剪片咁啦，大佬真系。 唔系咁，依年头个个都剪片嘅真系。要唔系讲笑？依年头边个唔剪片啊？由 iMovie 又 cheap iMovie 到用 Premiere 都个个都剪片，依年头边个唔拍片咧？真系我想知道。 咁啊，讲到呢个和谐嘢咧，就呢个 Steam 嘅和谐啦，其实都几出名嘅。其实向来都根据我听翻嚟啊，我冇份，即系听翻嚟几个识嘅台湾 friend 去整 game 都系话，其实 Steam 嘅上架系几严苛嘅，主要系严苛喺呢个儿童保护系列。咁就与精灵的同居生活，呢套咧就可能冇咁多人识。 如果是讲隔离太太系列呢，咁可能大家会比较识多啲，咁都同一档嘢嚟嘅。但係太太就可以上，人妻就 OK， 呢个精灵就唔 OK， 原因佢亦都讲到明系因为罗。虽然我第一个时间就系冲过去睇有几罗啊，跟住睇落去吓。 咁听到 咁样就啦。虽然啦，个作者就话佢真系抗议话呢个系300岁嘅精灵，我都重申一次，只有日本政府会受理呢一套嘅啫，亦都系因为日本政府点解会受，系因为当年嘅怡保法系有呢点特登嘅妥协之下，简单讲就系放生二次元，所以先会有一条系你设定过18岁就 OK 啦。是特登放生你嘅，唔系佢觉得你咁样讲得到有道理。咁所以咧，你同其他人讲咧，系唔会理你嘅。尤其是 Steam 都系鬼佬世界一部分，对于任何有争议嘅嘢，佢都唔会上嘅。Steam 对于所谓嘅儿童色情策略咧，系非常之变幻莫测而且严格嘅。咁佢因为就唔够脑，我直接系话唔够脑。呢、这个即系以我哋一般嚟讲，呢、这个即系一个普通的美少女嘅程度嚟咧，绝对唔落。但系佢嘅反嗰条就系话佢落，即系佢话系就系啦。咁啊，作者就话佢哋会喺呢、这个DLC 啊嗰啲地方度会上噶啦，咁都好正常嘅。咁佢亦都话佢会考虑会制作一只成人版的。咁啊，大家都知啦，佢做开人妻出名噶嘛。咁啊，整个再大少少嘅。咁佢又话个可能会考虑咁样做咁样啦，嗯，我只能讲，你哋一呢啲靠亲鬼佬都得，都系咩？我作为一个受害者，我只能话听佢哋呢个世界咁样，唔好谂住同佢哋拗。呢方面系佢哋系唔会同你拗嘅。咁啊，依然都系类似嘅嘢，不过咧就系我哋东北方邻国台湾，咁啊依然系 iWin 相关嘅嘢咁样叫啦，大家会比较有个 keyword 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台灣那邊同呢個兒童色情相關嘅嘢，嗨到落去二次元呢件事本身，咁亦都引發咗一位我哋好熟悉嘅人嘅議員關注，阿謝松健，同阿謝松健而家就貴為呢個新科議員啦，咁啊佢又人哋都真係關心你台灣你到底發生咩事，咁啊依然都係同一回事啦。台灣一向唔係話開放到可以俾你兒童色情。而是他从来都没有理过你，是他不存在在他的视线之中，你是要出来走出来跳出来出，那他就不得不管你。一管的话呢，以台湾的做法，尤其是他们想找的人，他找了有两档，一档就是他们官方找出来的半官方机构做审查的 IWIN 那边呢，其实相对比较好相遇的，他会可以放，依然会尽量放，不过问题就是你条法律是这样写。咁啊，最大问题咧，反而系隔篱展翅嗰边，唔系我哋香港个展翅计划，佢话要用展翅协会，系一啲中介人士，我哋上个礼拜提过啦，嗰、那个先系最大问题。咁咪呢啲嘢都几麻烦啦，咁啊，亦都引发嗰啲日本嗰边，即系呢个包括呢个日本漫画家协会嘅会长阿千叶彻嚟啦，啱啱我哋讲呢个新科议员啊，池松健啦，就佢嘅战友山田太郎。虽然山田太郎前排好似唔知咩事啦，喺个嘢，我唔记得咗咩事啦，已经，但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都就系关心呢件事。咁啊，暂时嚟讲，去推动呢个法案嘅人又好，呢啲人都系台本来就保守喺台湾入边特别保守嘅人嚟嘅。所以咧，难听讲句就系、是，如果你依然俾佢主导嘅话咧，基本上系凶多吉少嘅。然后我喺网上见到一种好莫名其妙嘅讲法咧，就系屌小草，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即系呢个台湾民众党众啊，众志成城嘅众，台湾民众党嘅追随者就叫小草，即系或者咁直接讲啦，柯文哲嘅嗰个党啦，唔知点解就系屌佢哋嘅，我谂紧佢哋先系最唔推动呢啲嘢嘅人嚟嘅，你谂下佢哋早成年纪。唔知点解佢哋会将个矛头指向嗰边？我哋多数理解就系因为台湾嘅网络咧，主要都系民进党嘅天下嚟嘅，民主进步党 DPP 嘅天下嚟嘅，所以佢哋我唔知点解佢哋真系乜嘢都系即系或者用颜色讲会比较啲啊，蓝绿白绿营咧系无论咩事都好啦，都系走去屌白营嘅。虽然呢个法案推动咧，其实系蓝营推动嘅，即系你调翻个转一条呢条嘢系。上嗰阵时咧，民众党仲系上一届嚟嘅啫，觉得五个党团仲系五个人嗰阵时嚟嘅，即系点解要攞出嚟睇呢？其实主要就系嗰张图， 其实一个民间演讲嚟噶啦，咁啊请咗佢哋呢几位人去讲啊嘛。咁佢入边有张图咧，就系、是、我觉得非常搞笑，我应该记得会掟翻上嚟，掟翻出嚟啊。就系咩咧？佢入边演讲嗰时有啲嗰啲叫咩 PPT 啊、PowerPoint 嗰啲嘢啊嘛。其中一个就系、是、话你违法就违法啦，大人快啲集佢。咁啊，芝麻官入边嗰个台词嘅戏房啦，咁就系、是、小于三头身加裸露，眼睛比例占比大于 50%。咁但系实际上系乜嘢咧？鬼太郎老豆冲凉嗰阵，系啦，三小于三头身冇错啦。佢鬼太郎个老豆系得两诶，可唔可以叫两头身咧？两眼身啊，上边只眼个头就系只眼嚟噶嘛，下边个身体同佢只眼差唔多高噶嘛。跟住裸露啦，系啦，佢冲紧凉啊嘛，眼睛表占比大于 50%， 唔知100% 添啦。咁系咪儿童色情啊？即系。咁依然系攞嚟串鸠佢哋呢啲嘢啫，我系想俾大家睇下呢张图。咁当然啦，喺 podcast 入边你睇唔到嘅，但我记得嘅，我掟翻张图俾大家睇啦吓。即系、或者你可以上我 Twitter 走去睇啊，我有贴咗出嚟嘅。即系非常上之荒谬嘅一件事嚟嘅。但系其实就系咁荒谬。其实原本就系处于一个冇网管，佢唔系自由，佢系冇网管。台湾呢方面一向都系咁样嘅。一旦你要佢讲翻清楚嘅。咁就唯有讲死咗佢噶咯，我之前都提过啦。咁到佢有翻一个段落之后，我哋应该会有个专题去总结翻件事嘅，诶睇佢根据进度啦。咁因为佢有件事不断咁发展紧，咁样啦。咁跟住就系另一个，本来就好似好大件事，但系因为呢个礼拜发生太多事啦，已经冇乜人记得呢件事啦。就系、是、我哋嘅系佢哋嘅 Facebook、Instagram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 好啦，咁咧就今个礼拜咧就 Meta 就经历咗所谓叫做世界末日啦。JPG 咁就炒， 或者系李香琴多主 啊，系啊，李香琴多 JPG 啦，咁就炒咗部机，咁咧就成个几钟头咧，完全收唔，完全冇上唔到去，最惨系咩咧？嗱，你入去咧，佢嘅输入 password 咧，你 password 佢话唔得，咁大家只系以为，喂，会唔会话俾人偷咗啊？根本搵 Meta 搵唔到，今日搞乱晒大龙，咁就全世界啲 Facebook 中毒者就鬼晒咁嘈，我就完全冇反应，因为我做紧嘢嗰时。 我有冇用紧？ 唔系，就算我有用，我都对就玩就系 cheater 炒机嘅时候啊，我都可以做冇事咯，冇我用唔到我用唔到，我转头先用咯。我又唔系嗰啲一冇咗 SNS 就会世界末日啊嗰人嚟嘅。咁就唔使讲咪呢个 mask 嘅抽水啦，呢时候咪唔抽紧嘅抽水啊。 哦，咁抽水啊，唔止佢啊，仲有几个呢啲 hacker 组织各自都话系佢去攻击嘅。应该就唔关佢哋嗰啲声称系有关系嘅，即系咧，我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啊？而家近年比较少见啊。以前咧，我哋细个嗰阵咧，即系嗰啲咩恐怖组织走去放炸弹啊嗰类嘢咧，总系跟住就系有啲恐怖组织走出嚟承认责任噶嘛。咁呢度一样嘅情况啦。而家就 Meta 三档嘢都大爆炸，咁啊，然后就有三个组织走出嚟承认责任。佢而家就系点样回事？呢三档都好明显系抽水嚟嘅。因为佢哋都系话联手去搞 DDoS 去攻击嘅， 明白啦。你做你， 但系我点睇呢个都唔系 DDoS 做出嚟嘅嘢咯。唔好当我唔识嘢啦，大佬。 纯粹即系我讲笑话啫。嘿，听下电视。 根据佢Facebook 入边讲咧，就系技术问题。据某啲人讲，就系拍错掣，令到佢个结果就变成大家全部一齐登出咗，而且登入唔翻。咁应该系佢异步认证相关嘅嘢搞出嚟嘅，因为据说冇异步认证嘅人系可以登入翻嘅。咁但系如果你用 Facebook 而唔有异步认证嘅话咧， 就搵自己麻烦嘅。 你应该系俾人 pat account 得到黐咗根噶啦，应该系我唔知啊。 一定有， 通常都有啦。我唔知道，即系佢个时间就我听到嘅有好几个唔同嘅版本，有人话过咗好几个钟头都未搞掂。有人话两个钟头搞掂咗， 两个钟头啊！我所知道两个钟头，因为我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上去已经好无语啦，做到啦。 但系亦都有人话过咗几个钟头都未得，可能系地方嘅问题，都可能系 account 嘅问题，诸如此类，我唔知道。总之就系有段短时间出咗事，然后成扎人就涌入 Twitter 啦，大家都惯 Q 咗啦，基本上调翻转都系咁样噶啦，冇乜特别嘅，老老实实。咁啊，今个礼拜应该咁多啦。 系啦，因为今日真系好多嘅，其实最重要就廖三文都讲咗我好耐时间啦。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希望下礼拜冇咩特别唔好嘅消息啦。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